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我再给你打个台。 请黄老师和郭老师收一下，现在已经开始录制了呢。 真整你，真整我呀，你是真整我呀，真整我呀。 云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继栋。 云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嘉诺。 嘉诺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影视剧演员，而且对于演员的训练也好，对于自己的演艺追求也好，是非常有要求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二哥哈，就是二哥，就是我们平时都这么称呼嘉诺哥哈，接下来我就这么称呼他了，因为我们比较熟悉哈。那个嘉诺哥，二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参加这一次的我们皮囊的录制，您的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大的感想啊，感受吧、 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啊，隔行。 其实说实话，拍戏有些年头了，然后可能是在影视方面，你可能是在现场啊，你演起来、动起来，那种说话是一种感觉， 嗯， 但是当你完完全全的。像我是第一次配这种广播剧， 对， 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影棚，就这个音棚里边，然后你就坐那儿或者站那儿之后，就是他那种感觉是跟你影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第一次对我来讲，我完全就是个配音小白，我就是来体验的，来学习的。 嘉诺哥非常的谦虚，非常的谦虚。我想跟大家安利一下嘉诺哥哈。嘉诺哥演过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说 啊，没有，只是说可能是运气好，拍过几个耳熟能详的戏吧，有《庆余年》， 庆余年哦， 《军师联盟》， 军师联盟哦， 啊，《大明风华》，《天龙八部》，《斗罗大陆》等等吧。 哦，作品多多，作品多多。那么我想问一下啊，那个二哥。除了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录制之外，我想问一下二哥，在对于录制的时候的台词处理和真实的在演戏时候的台词处理，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最大的区别对我来讲啊，别人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慢热型选手、 哦、 可能像我们拍影视剧拍多的话，可能会我们会提前熟读剧本，然后提前下地排练，两个人是动起来的，就是那种动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会慢慢的会进入这个角色， 对， 可能它有一个过程让你去适应。但是呢，广播剧对于我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全新的板块。 当我第一次到这个棚里边，然后你比如说你要说一些话，什么角色的这个东西，可能那个时间对我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是 需要一个调整， 对，需要一个过程去适应。每一次我是基本上演完戏之后，或者是配完音，因为会给自己配音，配音的时候你会做这个复盘，比如说，哎，我当时在现场演的时候，哎，我为什么是那样说，就是。就像我们影视演员啊，其实后期给自己配音的时候，特别好的就是你可以补救一下。有的时候现场我们会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响，身体的状态呀、心理的状态各方面的影响。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期自己给自己配音的时候，哎，其实是可以弥补很多东西的。 嗯，是这样。那我作为音乐剧演员也拍一些影视剧作品，所以我对于录音棚呢相对来说还熟悉一些，因为音乐剧演员也会进棚录一些歌呀，录一些比如说音乐剧在演出的时候会铺一些底，所以对于录音的这个工作呢有一些了解。可是这一次的参与我们皮囊剧组的录制呢，也是让我学习了很多很多，和各位优秀的配音演员包括我们的张涛导演，包括我们的台词老师杨旭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在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摧残之下，最后达到了一个大家都相对满意的皮囊，最后的大家听到的这个结局哈。 是的，是的。 张导说， 请黄老师秀一段自己出演的音乐剧的片段 啊。那可以啊，拿个拿手的不就完了吗？想听个什么呢？ 那我唱那个什么《月亮之上》。 张导说，《月亮之上》是小曾老师的专属 BGM， 请换一个。 我在眺望月亮之上。 就是这种劲儿必须得有。 好，来。 上不去 了，没上去。 好 ，Action， 请您唱好。 啊，那太多了，心脏吧，就大家都熟这个，而且上那个深入人心也比较火。 我说不出来，我想不明白，它刻在传说中的天边外。他是怎样一路走来，他的方向有谁能猜？ 可以吗？类似这种，再比如说啊， 这样就算是诀别了吗？此刻我们将遥遥相望，当世界再不管有没有真相，我陪着你只有忘情的痴狂，到最后只有自投罗网，然后在这里等待死亡，地狱和天堂哪里都一样，今生总算是爱过一场。 不管海是多么明亮，我依然有一颗心脏。不管海水多么冰凉，我依然有一颗心脏。 其实在整部剧里面，我刚开始来到参与这个剧的时候是杨旭老师在晚上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激动，有这么一个事儿，有没有兴趣过来大家一起参与一起玩。我说是什么呀？他说是一个广播剧。我说哎呦，然后杨旭老师就说你先别着急，我把剧本再发给你。当我拿到剧本之后，看到谭石的名字，我就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有底。然后当我看到他的名字之后，从第一集开始往下看，我一个通宵看完了整个剧本。哎呦，那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里面的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真是让我欲罢不能。然后我就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给杨旭老师发了一个信息，我说我决定要来了。嘉诺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整个皮囊的后期制作 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前期的这个先导片，确实这个感受跟我之前听到过的是不一样的。 嗯， 首先呢，我是第一次听到一个词叫录音里边的杜比音效。 哦， 我说的多真实啊，我第一次听到录音里边有杜比音效。杜比 5.1 是吗？ 比 5.1 次一点的是什么呀？ 张导和后期老师说是杜比 7.1，那个是 IMAX 巨幕电影使用的。 就正常如果不是 5.1 会是什么呢？ 张导和后期老师说，就是你听到那些普通的没有强大技术支撑的毫无新意的噪音。后期老师说张涛导演讨厌噪音。 绝了绝了绝了，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当各位听众在睡前也好，在公交车上也好，在地铁上也好，在听到我们的这段录音的时候，听到我们的皮囊的时候，我相信即便你在地铁里，你在汽车上，那些嘈杂的环境中，也能清晰地听到我们的每一句台词和真实的情感。 就在凶杀案基本告破，孟昭全力追查校园霸凌事件背后的秘密时，一条神秘短信的出现给他提供了方向。 孟警官，我今天去了赵云华之前的家里，打听到他邻居的女儿叫林郎，跟赵彤是一个高中的同学。 明天我打算去问问看。 没想到还真的开始查了。 他查到什么了吗？ 选择这个切口入手。 孟昭发现当年发生校园霸凌事件的这所高中，除了被霸凌者赵彤之外，还有同校的三个女生也在十年间先后遭遇厄运。 境外号码的查询结果出来了， 主要是因为这张照片。 而他们的厄运似乎都与一位男生关系密切，那就是名坛首富吴嘉义之子吴维涵。 警察， 多少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你身上， 能进去坐坐吗？ 新鲜的踩踏痕迹。 你们这么逼我有意义吗？ 周哥，是我，下周再不出现我们就打算报警啊。 孟警官，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儿子的命，求你们了。 这就是跟卡车司机通话的那只手机？ 到了。 还审个屁啊。 不对，我觉得两个案子之间一定有关联。 小心，我兜里有手电筒，在右边，你拿出来找路。 王昭，小心。 在追查这几个女生离奇失踪的真相时，孟昭与陆时琛合力发现了本是一家疗养院的秘密。 人口交易是犯法的，你们知道吧？ 警察同志，你这么胡说可是要负责任的。 我上午一提起当年这件事，这两个人又在我面前吵起来了。 一步一步来吧，先查清眼下的案子再说。 追捕嫌犯的过程中，陆时琛为了保护孟昭的生命遭遇车祸重伤昏迷。 别过来，小心。 孟昭和陆时琛通过蛛丝马迹发现，吴维涵的父亲吴嘉义似乎也是暗龙的客户之一，而吴维涵之所以保持沉默，也正是因为吴嘉义这座巨大的靠山。处处反转，迷雾重重，以正义之名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追寻公理与正义。小曾、张涛、韩营地领衔，太平长安原班后期团队年度巨制，聚合知名话剧演员、优秀音乐剧演员、著名影视演员、业内顶尖配音演员等28位艺术家倾情献声，豪华原创配乐、顶级原创歌曲、教科书籍台词指导、电视剧集导演、编剧阵容、电影及杜比后期制作。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2022年度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长佩文学联合出品，即将燃情上线。皮囊第二季，暗龙。 最后要和大家说的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多多支持皮囊。我是演员黄继栋。 我是演员郭嘉诺。 我们在皮囊 等 着 你。 哎，再来一遍。 我们在皮囊 等着你。 真好。真好，这段好，这段好。 俩字仨字， 等你吧， 等你。 我是演员黄继栋。 我是演员郭嘉诺。 我们在皮囊 等你。 在幻想你把我 再云听， 云听好听，再云听。